这是晋城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沈阳，2007年7月，《论语》孔夫子《雍也》第六第一章。子曰：“雍也可使南面。”仲弓问子商伯子，子曰：“可也。”简。仲弓曰：“居敬而信简，以临其民，不亦可乎？居简而行简，吾乃大简乎？”子曰：“雍之言然。”第二章。哀公问弟子孰谓好学，孔子对曰：“有言回者好学，不迁怒，不贰过，不幸短命死矣。今也则无，未闻好学者也。”第三章。子花事于齐，然子为其母请诉。子曰：“于知府。”请意曰：“于知语。”然子于知数无柄。子曰：“赤之是其也。乘肥马，亦轻裘，无闻之也。君子周籍，不计赋。原思为之载，与之数900辞。”子曰：“吾以与尔邻里相党乎？”第四章。子谓仲弓曰：“犁牛之子心且狡，虽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诸？”第五章。子曰：“回也。其心3月不为人，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。”第六章。季康子问仲由：“可使从政也与？”子曰：“由也果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曰：“次也。”可使从政也与？曰：“次也达。”于从政乎何有？曰：“求也。可使从政也与？”曰：“求也易。”于从政乎何有？第七章。季氏使闵子迁为废宰。闵子迁曰：“善为我持焉，如有负我者，则无必再问上矣。”第八章。伯牛有疾，子问之，自有执其手，曰：“吾知命以夫斯人也，而有斯己也，斯人也，而有斯己也。”第九章。子曰：“贤哉回也，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楼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，贤哉回也。”第十章。冉求曰：“非不悦子之道，力不足也。”子曰：“力不足者，中道而废，今汝化。”十一章。子谓子夏曰：“汝为君子如？吾为小人如？”十二章。子游为武成宰。子曰：“女得人焉而乎？”曰：“有旦台灭明者，行不由径，非公事，未尝至于眼之视也。”十三章。子曰：“孟之反不伐，奔而殿，将入门，策其马，曰：非敢后也，马不进也。”十四章。子曰：“ 不有柱陀之宁，而有宋朝之美，南乎免夷今之四矣。十五章。子曰：谁能出不由户，何莫由斯道也。十六章。子曰：至圣文者也，文圣至者始，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十七章。子曰：人之生也直，往之生也幸而免。十八章。子曰：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十九章。子曰：中人以上可以欲上也，中人以下不可以欲上也。二十章。樊迟问之，子曰：务民之义，敬鬼神而远之，可谓知矣。问仁，曰：仁者先难而后获，可谓仁矣。念一章。子曰：知者要水，仁者要山，知者动，仁者静，知者要，仁者受。念二章。子曰：其一变，至于鲁，鲁一变，至于道。念三章。子曰：孤不孤，孤哉孤哉。念四章。宰我问曰：仁者虽告之曰，仅有人焉，其从之也。子曰：何谓其然也？君子可事也，不可陷也，可欺也，不可亡也。念五章。子曰：君子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服判以夫。念六章。子见男子，子路不说，夫子使之曰：予所疲者，天厌之，天厌之。念七章。子曰：中庸之为德也，其志以乎，民显举矣。念八章。子贡曰：如有博士于民，而能济众，何如可谓仁乎？子曰：何事于人，必也圣乎？尧舜其犹并诸，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能进取弊，可谓人之方也矣。《论语》《雍也》第六完。